方哈，就会觉得父亲主陈世铎的那种方剂都让人感觉到一种武侠味，你知道，就是好像武侠小说里面什么两大高手在对决，然后创出这种很巧妙诡异的出招方式哦。就父亲主的方往往出招方式是很奇怪的，那他就比如说像暖肺的药哦，我们经方如果要暖肺的话，你要温和一点就用什么甘草干姜汤，对不对，就可以暖肺。那父亲主偏偏是用栢子，其实栢子这个药啊，暖的效果是有了，但是它有一种就是好像就是故意要在你的肺里面点一颗炸弹，然后让它不要把你炸坏，你知道，就是有一点在玩那个出招的手法那种感觉。那然后呢，栢子甘草桔梗啊，那桔梗当然也是可以清肺排脓的。然后呢，加荆芥细辛就可以驱风驱寒的嘛啊。那人参是补一点肺气的。然后他另外呢又加一个怪药啊，就是石首于脑骨啊，五钱，然后把它烘烤过之后再打成粉，然后就哇一帖就可以让你停止鼻涕哦。这个石首鱼脑骨是什么呢？就是石首鱼是有一类的鱼都可以称之为石首鱼了。石首鱼就是你挖开头里面有石头的，可以这就叫石首鱼啊。所以那我们家常最常见的石首鱼就是大黄鱼跟小黄鱼。同学有没有经验在家里面吃黄鱼，挖到那个头里面，哎，里面头里面有那个碎渣渣，像小石头一样，有没有吃到过？哦，我想现在台湾的黄鱼能不能吃到都很难讲哦，因为那个卖菜市场卖鱼的地方哦，你到了下午四五点他收摊的时候，你去看他放过所谓黄鱼的地方哦，那个地方的水全部都是鲜黄色的，这样滴下来。就台湾的黄鱼都是拿一条不黄的鱼，然后把肚子染黄丢在那边卖哦，就是不知道哪里养出来的淡水鲜哦，已经不是海鲜了，那就是不够黄了，所以要染哦，这样子。那早上如果你早上去菜市场，就会看到他们把莲藕放到漂白水里面啊，双氧水，对不起，那个，然后让莲藕看起来比较白啊，就是各种招数都有。那总而言之，这个药呢，你们也不要因此啊，就是回家就开始一家一家黄鱼去买，然后就看有没有脑骨啊，不必那么麻烦。我打电话问过生源了，他说 OK 啦，他那边有啦，啊，就药局有的买啊，没关系。所以如果你是那种遇到风寒啦会流鼻涕的那种鼻子过敏的患者的话，那就这个方不妨试试啊。那我说不妨试试完全只是我的好奇心啦，因为这个一般来讲啊，就是会因为天气变冷然后就流清鼻涕这种过敏，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体质寒嘛。那体质寒你只要把体质补到比较暖哦，总是会改善的，只是没有那么快，因为它关系到你整个人的体质。那这个方什么石首鱼脑骨，它那个可能是很局部性的让它变暖。那但是体质的话，比如说像从前啊，陈助教啊，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会打喷嚏流鼻水，然后他就随便挑一种暖药，比如说他挑小建中汤，他早上起来有鼻水，可是吃小建中汤吃几瓢以后就停了，那可能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有，但他其实就停了，但他反正无所谓嘛，小建中汤是国民补药嘛，就是通常吃了就身体会比较好嘛，所以也不急。但是就是这样慢慢搞着搞着，他一年一年之中总是会越来越减轻的，就是你身体的体质能够调好的话还是蛮不错的啦啊。所以这个如果流鼻涕只是你体质虚寒的一个指标的话，那我就觉得不用直接治这个指标嘛，等到有一天你身体真的好到不虚寒了，事情就结束了啊。这是一个，就是我不会急着要停止它。那当然经方里面呢，这个理中汤也可以用啦，甘草干姜汤也可以用啦，或者是好像是什么很多种的芍药甘草附子汤加茯苓也可以啦，反正就是意思差不多那样的，就是暖中焦的药啊，大概都可以，所以就这个就不是那么紧急。那另外呢，他第三个案例啊，他是说到这个鼻塞，然后鼻涕是黄的粘稠的，可是呢却不是这个 胆热已于脑的鼻渊，而是肺经有火郁在里面的鼻渊。那他在这个段落里面给了一个辩证点，说肺经有火的人，他的鼻子的呼吸声一定会很粗。那这个我觉得非常不适当哦，因为当你的鼻子里面都是鼻涕的时候，你不管是哪一种鼻炎，呼吸声都会很粗的，对不对？你要如何分它是什么是什么呢？所以这辩证点不能用。所以它既然说肺经有火郁在里面，那你可能就要稍微拔一下你的右寸脉，看看是不是里面有拔下去有一坨什么东西啊，就是有一坨东西在里面的感觉，那可能会感觉它那是一个郁火的脉啊。那于是呢，他就用开郁的药。那开郁的药，他是用一般我们疏肝解郁的逍遥散再加味啊，他把逍遥散里面再加白芷、桔梗、半夏、黄芩这些药物啊，然后他是连服八剂痊愈，就是慢慢的疏肝解郁。那这个方子呢，同学也就是参考参考啊，就是其实这个郁症啊，其实也是在中医里面还蛮要紧的一个学门啊，就是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必须要用到这个解郁的法啊，就像我们感冒的时候，这里痛那里痛啊，身体痛，有时候麻黄汤症身体也会痛，那当归四逆汤症身体也会痛。可是我就有曾经遇到说，哎，感冒那身体痛啊，一来一去感冒已经好了，身体还在痛，然后那身体痛到底是什么呢？那后来看到父亲主的医书说，哦，如果是这种没有任何病因的身体痛，那就是你的肝郁啊。所以后来那个身体痛，我就是看了那书就抓一瓶焦尾逍遥散，就这样子吃一克就好一点，吃两克就好两点，然后这样就这样子在很短时间内全身身体痛就医好了。那我就想到说，哇，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说对对对，那段时间我是觉得我是有在被人欺负的，所以就干预的很厉害啊，所以能够经验到那种身体痛。所以就有时候一些病症啊，到达有些在一些转折的时候，是有机会接触到这个郁症的这个范畴的。那他既然这样写的话，同学就看着当做一个备用啊，反正不是那么复杂的辩证。那当然了，如果要说是鼻子过敏的话呢，我们要清这个要让就是清鼻子的过敏的话，我想想看，一般经方还有一个方很好，比较常用的就是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细辛汤，在临床上是这样的，如果你的感冒啊，是一感冒什么症状都没有，就是一直流清鼻涕的话，那就先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再说，就它就是一个可以清鼻窍那边受的寒的药啊，虽然它是少阴经的药，那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另外有一个外治的方，就是邹凤臣啊，他在临床上觉得有一个方还不错用，那他就是说把这个葱白啊捣成泥巴，然后呢捣烂以后呢，挤出它的这个葱白的汁，那这个那个，然后呢再加甘油。因为甘油这个东西是这样，它又可以跟水相融，又可以跟油相融啊，所以呢葱白汁融在甘油里面，然后呢再加薄荷油，这样子就可以都融到一起，然后就拿这个做混合溶剂呢拿来滴鼻子啊。他就说一开始你那个鼻窦炎呢是浓鼻涕，滴了之后它就会变成清鼻涕，然后容易流出来，然后滴三四个月呢就好了。那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那一般来讲哦，这一类的药我通常是不会在课堂教，因为啊，一般这种外用的药很少有人会持之以恒的擦它三个月，这样无怨无悔，所以我会觉得教也等于没教。但是这个方不一样啊，因为这个方是你鼻子塞的时候你滴了就会比较松，对不对？那这样子有滴有舒服，你当然就会继续滴它啦，对不对？所以就会持续下去用它嘛，所以这样子也不错。因为你不要说这个吃药，大家有些人吃药也是很没有恒心的，对不对？所以干脆用滴剂啊，带在身上也不错啊。那接下来的这个医案呢，就朱穆通用葛根汤呢来治疗三种症状。就是这个小孩子啊，他是内耳炎。其实哎，助教啊，你们是不是说一般的耳朵发炎我们是说中耳炎，对不对？哦，那怎么样让那个，因为我从前说到那个什么中耳的平衡啊，后来朱教授讲说平衡不是在中耳，是在内耳啊，你讲错了，所以现在这种事情看到都小心一点。那 那这个角膜炎，然后这个人又发热拉肚子啊，那这个发热恶寒头痛，然后眼睛红肿，水泄性下痢，然后左耳下陷肿胀。左耳下陷肿胀的话，可能也牵到内耳了，因为人那个耳朵里面的淋巴在内耳嘛，啊，那牵涉到这边是淋巴肿起来了，是不是？那淋巴肿起来可以算内耳吧？是唾腺。哦，所以那个跟淋巴又不一样啊。哦，对不起，耳下陷是唾腺啊。好，那反然后耳朵里面排出黄色脓汁啊。那于是呢，他就看到这个状况呢，你看啊，这个发热恶寒，对不对？是基本上是一个感冒表症的框架，对不对？那太阳感冒表症的框架刚好呢，耳朵发炎、眼睛发炎、拉肚子，这都是葛根汤的主症，对不对？所以就葛根汤下去就全部都医好了。这是中医很现实的一面啊，就是啊，不用分开来看啦，反正刚好在同一个主症框架里面啊，所以就好了。那他就讲到说，这个葛根汤他在临床使用的时候啊，他的使用的这个指标是怎么样？他说用葛根汤不一定有发热恶寒，不过呢，脉浮紧还是主要的参考了啊。因为发热恶寒就是不一定会有，那是因为葛根汤常常带有干燥的现象。那干燥的人体的话，恶寒的感觉会比较弱。那所以呢，脉浮紧之外，他就说第一个是这个结肠炎赤痢的初期发热恶寒，就当你那个拉肚子看起来是细菌性的热性的拉肚子，但是呢你有发热恶寒，那这样子可能就会挂到所谓的太阳阳明合并的这个葛根汤症了。那头部炎症呢，比如说脑炎、耳炎、结膜炎、角膜炎，那葛根汤都可以退哦。那另外就是那个肩膀后脑脖子这边的僵硬哦，那他就不过他说胃肠虚弱、身体衰弱，这个脉不是浮着，这些其他的脉象的可能就不一定适合。所以这样子的话，就葛根汤不拿来治感冒，用在其他的角度，大概是这样，是一个不错的那个辨别点啊。那另外下一个这个口眼歪斜的这个案子啊，就有两个这个那当然了，我还是要跟同学讲，绝不是说葛根汤就可以治疗脸歪掉啊，不是的，而是呢，这个脸歪掉的人呢，他是颜面潮红、脉浮紧的，所以呢才会用葛根汤。那颜面潮红、脉浮紧，脉浮紧同学都能理解。那颜面潮红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一下今天发的讲义29页上面啊，在29页上面就是讲到那个太阳阳明合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这个太阳阳明合并的样子啊，这个那个，因为张仲景的书里面就写太阳阳明合并，可是并没有详细的告诉我们太阳阳明合并是什么样子，对不对？那所以历代的医生呢，就要从张仲景的书里面去找各种线索，以及在临床上观察，然后把它归纳起来。那《医宗金鉴》里面的这个《伤寒心法》的这个歌诀呢，归纳的算是蛮好的啊。他就说，这个葛根汤所主治的这种脉象呢，啊，就太阳阳明合并的脉象是浮而长的，就是一般太阳伤风伤寒都是浮脉，对不对？那阳明的脉是比太阳脉更宏大的啊，那当它要转成宏大之前，那个太阳的脉会因为这个脉变得比较强，乃至于绷得比较勒成一整条，所以就会感觉到它勒出一条的感觉啊，所以就浮长啊，就是一个表阳明，就是一个还在太阳表的，但是带有阳明调子的一个病。那圆圆面赤额头疼，就是当你太阳阳明合并的时候，通常会有一个症状，就是这个人的脸啊，圆圆，好像有一个解释是说持续不断叫圆圆，就是他的这个脸都会一直有一种红红的感觉啊。然后呢，那当然这个红是 其中一种了，就是在那个少阴厥阴篇那个地方啊，就是后面那个身体已经虚寒到极点，乃至于阳气拖到上面来，那个叫带阳，就阳气像戴帽子一样被你的阴寒之体逼上来，那那是另外一种红啊。所以那没关系，那个带阳的话一定不会跟太阳明搞混的，因为那个脉象完全不一样。那然后呢，那脸发红，然后额头疼啊，因为阳明经经过这里啊，所以额头会疼。那发热恶寒而无汗啊，就是一个在表的症状。然后呢，目痛鼻干卧不宁啊，就是阳明经经过的地方啊，都会因为这个经的经络的热啊，所以眼眶会发疼，鼻子会发干，然后呢，晚上睡觉会因为比较燥热睡不好啊。那这就是一个，同学可以把这个歌诀稍微记一下，就因为太阳阳明合并，我们就知道。所谓的太阳阳明合并，我们是在找这些主症啊。那于是他就用葛根汤啊，加石膏桔梗大黄呢，一个星期就医好了。那他说这个赖太太啊，在来看他以前呢，曾经用鸡血藿药粉敷啊，这鸡血好像力道是不太够啊。其实脸歪掉啊，要用什么血敷比较有效啊？是鳝鱼的血。其实鳝鱼血在临床上面疗效还当真是蛮不错的哟。那鳝鱼血啊，要你们要去那个中央鱼市场那种地方去买，它那个还活着在水里面游的鳝鱼啊，就像好像去水族馆买的那种啊，水族店买的那种，就是用塑料袋装水这样装回来，然后。你把它用一块布把那个鳝鱼的前半身上半身卡住，然后呢露出一截尾巴，然后用菜刀把那个尾巴剁断，然后挤出从头往它的尾巴挤血，让那个血啊就是滴出来之后马上就往脸上擦。通常呢医书会写说什么哪一边啊脸歪掉要擦哪一边，但是你在杀鳝鱼那个瞬间一定全部都忘光了，所以两边都擦就好啊。那这个然后就反正买个五六条鳝鱼啊，你就这样切，然后就这样磨。我跟你讲，通常效果是非常好，就鳝鱼是一种很会钻的鱼啊，很会钻地的鱼，所以它然后呢等到那这个你切完，你旁边烧一锅滚水啊，鳝鱼顺便煮个汤把它喝掉啊。那通常这样子一抹的话，马上那个气血经络一通就好了。像我们中国古时候有一个江湖术士的偏方，就是有些人呢、哦，他们在路边表演卖艺啊、哦，就是你在那边什么卖他们家什么铁牛运功散啊什么，然后就那个卖艺的人就让人家用棍子打他，他都不会受伤。有没有看过那种表演？但那种棍子打他都不够受伤的，不会受伤那个人哈、哦，就是他们要在卖艺之前先去挤去杀鳝鱼，挤卖鳝鱼血出来喝。那吃了鳝鱼血之后，他的身体就会开始红肿发热发胀，那这样子打用棍棒打就可以帮助他把鳝鱼的药性散掉，然后这个人就可以就不会受伤这样子。可是如果呢你吃了鳝鱼血，然后呢不去挨这个打的话，那个药性散不掉，就会把那个人弄到胀死啊，就有此一说了啊。所以鳝鱼血的力道还是蛮好的啊。那像我有个朋友，他好像帮人家用这个方法治疗脸部的脸歪掉，那结果呢他刚好我那个朋友他本人好像也是手啊有点经络不通，好像是酸痛还怎么样，然后他的手去沾那个鳝鱼血去帮那个人弄完，他的手的经络不痛也好了啊，就是还蛮强的啊。那至于说颜面神经麻痹，说什么三叉神经这个东西啊，他另外大肿进节的医案也是那个是他是也是这样，他有个主症是脉浮大脖子僵硬，有没有看到脉浮大脖子僵硬然后脸歪掉，这样用葛根汤才有效。因为我对于葛根汤这个疗效啊，就是不能说绝对有效，就像之前啊，上一班有一次有一个助教啊，他就有一天脸忽然歪掉了啊，然后呢我就说那一般我们经方就用葛根汤，他就一直吃都没有好，因为他没有葛根汤的主症，他脉也不浮怎么样，他就完全只是一个人气血虚，然后受了风，然后风侵袭进来，他不在葛根汤的这个框架里面。那后来呢有另外一个同学，那个同学医术是比我好的、啊、就跟他讲说那你就吃那个 金匮要略里面那个就是杂病里面的那个血必用的方子，就是黄芪桂枝五物汤。那后来那个朱家就吃一吃黄芪桂枝五物汤嘛，就好了。就是那是从这个虚劳治，就是一个人气血不够好，所以不通造成的脸歪掉。所以同样是脸垮掉，你要看是哪一个汤证的主证框架啊。那接下来呢，他这个朱穆通呢在跟读者在谈啊，这个葛根汤跟这个乳房发炎。那这个乳房发炎用葛根汤啊，他就说他一开始呢都是用一些比较是用一些别的方，然后呢没有什么太有效，他后来还是觉得用经方效果比较好。那他先讲一个医案啊，他就说这个黄太太啊乳腺灼热口渴啊，那然后呢轻度的项背降级症状来诊，于是呢就投以葛根汤加桔梗石膏，然后就一帖就好了啊。那我们上次讲到乳房发炎有一个塞鼻子的药方，对不对？那现在就要讲到用怎么样用经方来治疗。然后另外一个来的乳房发炎的人呢，他是乳房灼热之外呢，有目眩往来寒热，口苦咽干，胸胁苦满，所以这些是小柴胡汤的主症了啊。那所以呢，他就把小柴胡汤加桔梗石膏也就医好了。所以这是非常经方派的思考。那你想经方派要怎么思考？就是同样是哎，这个嗡嗡有点嗡嗡声，你有没有碰到我的那个接触点？没有啊。好，那这个同样是一个乳房发炎，如果你要用十二正经来思考的话，我们会说一个人啊，大概在乳头的地方比较是足阳明胃经经过嘛，哦，所以那个用葛根系的药是有一点可以这样思考的。那如果是乳房底下的地方，可能是足厥阴肝经经过。那至于足厥阴肝经跟足阳明胃经之间，那乳房这个肉里面其实都是有淋巴系统经过，对不对？那淋巴系统就是足上阳胆经在管的区块了，就这几层大概知道一下。那在这个地方呢，朱穆通提到一个蛮有趣的观点，他就说乳房炎啊，一般他是说可以用西医来讲的话，分成淤血性跟细菌性两种。那他说呢，然后他第二段是在说什么呢？他说本病十分之七八以发热恶寒战栗开始。哦，这句话实在是很重要啊，就是我们都是觉得发炎是发炎，对不对？可是朱穆通他就说这个发炎十之七八都是从感冒开始的。所以这里就是让我提醒我们用一种思考啊，就是人的身体果真是有能量的身体，就是当你感冒了，经过这个区域的经络受到病邪的干扰不通畅了，那这个地方它就会开始失去能量，就爱怎样就怎样。像我们代表性说少阴病扁桃腺先烂掉，对不对？扁桃腺烂掉那不是因为不是细菌什么在发炎，而是因为少阴经没有办法提供能量给扁桃腺，所以扁桃腺就死掉了。那就是这样子的这种观点，就是从能量的角度，就像这个中医有一些治牙痛的方，是把这个细辛这味药在嘴巴里面嚼或者怎么样。那细辛这个药它也是一个辛温的开窍的药啊，它并不是一个消炎的药，那为什么可以治牙痛呢？那可能也是在思考，就是可能是能量通不上来，所以那个牙齿里面烂掉，就是都是有这个无形的形而上的身体关在里面。所以它即使是一个乳房发炎，它也可能是从感冒开始。那以后呢我们在学习伤寒论看医案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病哎，我们以为是器官变质或者以为是细菌感染，结果发现它一开始可能真的是因为风邪乃至于某一条经脉不通造成的，包括盲肠炎，对不对？就像朱穆通盲肠炎，它十个里面有八个半都是叫厥阴病在治，就厥阴病不通，厥阴经不通了，所以盲肠坏掉了不跟我们以为的吃东西走到那边塞到盲肠是好像不太一样的思考。那正确来说阑尾炎，对不对？对不起，现在已经助教在坐着那这个 那他就说，所以呢，这个症状呢，多半是可以从太阳病啦、阳明病啦、少阳病这些方子来治疗啊。就是这种，就像尿道发炎不通啊，我们一般都会。十方的中医大都是用一些清热消炎的药，比如说什么导赤散啦、龙胆泻肝汤。可是呢，就有人试过那个《桂林古本》里面有一个方是小柴胡加茯苓汤，它是治疗小便淋闭不通的。然后用了之后发现竟然很有效，所以就好像说尿道发炎也可以从六经病的角度去处理啊，就有人用也很有效这样子。那这个他就说，一开始如果是发热恶寒啦、头啊、肩膀这边难过，那用葛根汤加石膏再加桔梗啊、哦。他说这个时候呢，就不用分是什么预知性、细菌性，你就把它当作是太阳病来医，这是第一招。那他说，如果葛根汤的吃了以后稍微热退了，可是有口渴、有舌苔、有。就是食欲不开或者是口苦咽干，那食欲不开跟口苦咽干就是少阳症。他说这样子的话就用小柴胡汤加桔梗石膏啊，去清底下的淋巴。那如果呢，他就说如果是红肿啊要化脓的话，那就用十味败毒汤加连翘啊，连翘上散这个上焦的血分的热还是很有用的，或者金黄败毒散啊，这些都是发散毒气的药。中国人我们在学桂麻各半汤就有讲过，中国人认为毒这个东西要散，最好是从皮肤表面散，对不对？跟我们一般以为的从大小便排毒的观点不见得完全吻合啊。然后如果脓还没有开口出不来的话，那用脱离消毒饮可以让脓赶快消散掉啊，不一定要找开口在里面自己吸收就算了。那如果你那个窗口啊脓不排出来，里面不长肉，那用千金内托散呢，帮助它排脓长肉也可以。那如果呢那个脓怎么样都出不来的话，那就用排脓散。排脓散是张仲景的方啊，用了排脓散的话一两天就自然会出脓。那就说总而言之，治疗乳房炎大概就在这个框架里面运作啊。那当然有人这样写出来也很好，我们就可以从中学习。那另外朱墨通治这个急性内耳炎啊，到底是什么耳我们就不敢说了啊。好吧，有耳下腺紧张，然后呢他就说他这个脉虽然不浮，但是相当的紧张有力啊。那这个的话，就以全部的主症来讲，不能说它是一个完美的葛根汤症，那只能说是我们借这个角度来用看。那大便不通，他就加点大黄通大便啊，然后就后来就果然也算是有效果，那这样就好了。那再来刘肚粥，这个是标准的葛根汤症，它没什么。那再来这个大肿进节啊，他是在讲到说有一个男的，他来他的病是腰痛，可是这个腰痛的患者呢，他的脉是浮而有力，然后全身的肌肉呢紧张，所以他就觉得这样子脉又浮而有力，肩膀什么又紧张，那这样子的话呢，然后西医检查又没有这个脊椎的异常，那这样的腰痛可能就可以放到葛根汤的框架来处理了。于是他就用葛根汤的，果然就好了。所以他就说用葛根汤啊，就是不是说葛根汤治腰痛，绝不是。当然我们在桂林古本里面有一个从前我们在教桂枝加葛根汤的时候有带到一条，就是当我们人的肾脏受寒的时候啊，从腰到肩膀都酸痛啊，那就是用桂枝加葛根汤把那个寒气拔出来啊，我们有教到这个方法。但基本上它就是要在它的主症框架里面来运作，如果不在这个主症框架里啊，对不起，就这样换一下袋子啊。